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Hello. 回来再听吴教授的分析。 好好 okay, 多谢各位支持，请你们继续留言、继续捐款和继续将我们的节目传开去。那我今晚标题是什么？阿健仔，近平七年。 近平七年。 现在是习近平执政了七年，自2012年这个党大会之后。Okay? 那应该是秋天的时候他就执政了，做了党总书记了。那直到今日七年左右啦，咁啊發生好多事。咁啊，我喺頭先節目開始嘅時候話天下太平，即係兩個禮拜，即係喺即係西環海旁、堅尼地城海旁行行下，覺得話咦真係好太平喎，都嗰只藍領號派喺招商局貨倉隔離，本來咧即係好好噶啦，咁啊，但係咧呢幾日咧就一連串嘅消息就爆出嚟噶啦。咁啊，最新嘅咧就話呢、這個通過咗台灣保證法啦，咁啊台灣即係呢個係眾議院通過嘅，咁就話台灣同美國買武器咧，唔需要一年一次就可以咧，即係有 order 就可以諗啦、，OK。另外咧就話支持台灣參加咧所有聯合國及附屬機構嘅活動，包括 WHO 啊之類啲咁嘅嘢啦。咁啊喺香港方面咧，嗰、那個送中條例啊，送中條例。始終不同彼中是中國的中、送中條例又叫做什麼，原名叫做逃犯條例修訂。美國方面開聲了，美國的經濟及安全，即是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背要背背錯，不要錯、okay? 就說呢這個這樣的送中條例是威脅到美國人的安全、威脅了美可即是威脅訪港美國、美南及美國水兵的安全，哇真是勁啦！咁咧，佢話如果係咁樣咧，我哋係會審視、重新審視呢個香港獨立關稅嘅地位，審視呢個叫乜嘢咧？叫做香港關係法。香港關係法，而美國總統咧係有權咧係改變呢個香港關係法嘅，唔係一定要經過國會。OK， 好啦，咁多嘢發生，喂！到底個根源喺邊度？即係美國佬佢驚，其實就係嗰啲税打唔死你，係咪驚啲税打唔死你？25% 打唔死你中共咧？ 嗱，你其實有冇呢啲嘢咧？美國人咧都要籌劃噶啦。因為咧，正距離我哋正式咧移交俾大陸咧有28年。咁喺我入行嘅時候咧，1986年喺 Chase Manhattan 做嘅時候，咁咧距離咧97移歸咧。就仲有咧11年，當時咧97移歸同86年點解有密切嘅關係咧？就係、所有喺香港嘅美資機構，尤其是係做長遠房屋按揭貸款嗰啲美資機構，佢一定要部署嘅。而呢個部署咧，就係咧喺逼令咧，究竟我哋97後啲美國商人咧，可唔可以喺香港繼續投資？咁而家咧，呢、這個香港關係法就係嗰陣時逼出嚟嘅。咁 before 我哋講呢個關係法嘅深入啲咧，我哋又講緊。咁我哋而家面對嘅咩咧？就係、仲有28年啊嘛。咁28年就算做樓宇按揭嗰啲銀行咧，佢可以做20年至25年，佢都仲未人迫在眉睫啊嘛。所以未曾咧傾到咁深入啫嘛。但而家咧有咗個逃犯條例，你就逼佢提前要傾啦。個原因喺邊度咧？就係、香港關係法，好多人咧，好多香港人都唔明解咧，以為咧係為咗香港呢笪地方入特別關稅區嚟去立，其實唔係嘅，其實係喺當時所有嘅美國投資者、美國嘅大嘅企業公司、美國嘅 利益集團在香港裏面呢，他是想逼回自己美國國會、美國的政府，要保證呢將來九七後他在香港投資繼續投資的話呢，有事的時候怎麼辦。所以呢，有事的時候呢，就在這個關係法裏面，有事的時候我有六隻航空母艦在門口車你走， 是 所以呢你們繼續在香港投資吧。關係法是這樣，現在他說呢要重新去檢視，即時告訴你聽呢，喂，我對這件事呢不妥喎，我不妥喎。如果是這樣呢，我又講另一個數字出來了。如果香港人一講親八萬五呢，個個都記得 老董， 老董呢懟冧咗我哋個樓市去到2003嘅，由九七。咁咧呢個八萬五，而家咧佢又講八萬五啦，美國人，因為咧佢有咁啱有八萬五個美國籍嘅人喺呢度做生意，喺度住，喺呢度生活。 係。 好啦，另外咧有1300間咧美國大大小小嘅企業喺呢度咧揾食。咁所以話，咁呢啲1300間同埋呢八萬五嘅人，我係要點樣咧咁？如果你有逃犯條例，是不是你可以想起另外，我現在很害怕，我害怕這八萬五個人是好像剛剛你在內地那三個加拿大裔的人一樣， 啊，命運一樣， 啊，所以他不是有這樣的 crossover 的聯想，有這樣的聯想，他不是拿出來說，拿出來說，如果你是這樣，我立刻要建議，我是一個 research team，我做了這些事之後，我要告訴委員會，就是我們的 Congress 的特別委員，有關的委員會，你要去檢視這件事。如果不是呢，我不用等28年才想，明天通過，後天我已經大禍了，因為你可以亂來嘛。現在這個條例就是說，我可以無法無天，在香港可以亂來，咁咧，你唔信啦，唔信咧，我就嗱有示範俾你睇啊！喺中國國內，我點樣應付咧？大家 三個加拿大人 嚇，咁因為你如果同我咧真係開戰，即係唔係話真槍實彈，而係咧，譬如貿易戰引申到文化戰，引申到咧意識形態嘅戰爭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呢啲咁嘅嘢啦。咁嗱，咁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咧，咁人哋咪提早禁制咯。一提早禁制，跟住對咩咧？對香港有什麼影響呢？人已經有了第二個部署了。為什麼呢？去年蔡英文呢去美國的時候，他要當他一個 Courser， 即是一個呢類似一個市長或者一個省長，一個 State 的省長的首長呢招待他。為什麼可以在加州呢可以讓他呢入去，加州，Ronald Reagan 那個，圖書館裡面呢跟他開會見面呢？因為當你是省長， 州長啦， 當你是這個位置的話，就是說政治上他已經是具體地告訴你聽，我對你那個身份，是這樣去鋪排，那就是說呢，第日你用什麼呢去好像直布羅陀給誰，西班牙還是什麼，那個死了，一時記不起。 直布羅陀就西班牙咧，就好想攞翻。 係啊， 咁咧直布羅陀啲人咧個投票咧， 要俾佢 係要俾英國統治。 啊，咁一樣咯。第日咪一樣咯。我投票咧，我要繼續咧黐住美國咯。咁我咪作當為咧，另外咧，你五十個州之外咧，另外一啲咧，好似關島啊嗰啲咁樣咯。喂，如果去到那個位嘅時候，你休想。休想咧，而家話一國兩制啦，咁但係咧，人哋係行緊呢條路喎，點解啊？因為咧，好嚟好去嘅，我28年後先搬，如果唔好嚟好去嘅時候，我急於搬，咁你砌我啊嘛，你砌我，我就喺個協會度台灣某一個咧台美協會度咧，我拍架航空母艦喺度，咁你嚟啊？咁你而家咧就我而家係全世界咧經濟上。軍事上、政治上最好打的，你是不是想來啊？你如果去到這樣的話，人家部署好了，所以你呢，為什麼你說這兩條條例突然之間同一時段會出來呢？就是加快咯，加快去什麼咯？我加快將28年的事變成現在是立刻要這三五年要搞定，要部署好了一些事，是吧？ 咁所以我咪加快台灣個關係咯。啊，加然後咧，我賣嘢俾你，賣軍火俾你，我賣俾你，我嚟要派啲專人嚟教你點用噶嘛。咁即係我啲軍事技術人員會進駐入去你台灣。如果個軍事人員進駐入你台灣嘅時候，我要坐啲戰鬥機落嚟噶嘛。咁嗰啲咧航空母艦要靠近你哋個台海台灣海峽噶嘛。 啊，不過咁喎，美國佬玩過一次嘢喎。早我睇兩三年前到咧，有架 F18 黃蜂式嘅戰鬥轟炸機。咁咧又話唔知機件故障喎，逼降台灣喎。咁跟住美國佬咧就要用架運輸機咧，就飛副引擎去台灣，喺台灣嗰度幫嗰架 F18 換咗佢，等佢可以飛翻走喎。其實咧唔知咪咁啱得咁巧，佢個機件會壞要降落台灣。嗱，一早已經玩咗呢家嘢啊！佢有台灣關係嗱，佢有台灣關係法啦，咩安全法已經有兩條，而家再 之前已經有旅行法啦。 啊，旅行法啦 ，OK。 全部呢啲嘢咧， 鼓勵即係官員話往來啦。 唔係，所有呢啲嘢都係咧喺個架構上咧係一個叫做結構性改革。即係喺政治嘅架構裏邊咧一個正式嘅邁入個改革期啦。開始去行，即係我哋叫做咧，偷偷地已經係一個咧叫做 transition period。好啦，咁你就算有咗個台灣個硬架，但係你啲人民咧喺英語水平度唔得啊嘛，咁所以蔡英文咧舊年年底已經咧改變佢個教育政策啦，所有由幼稚園開始都要將英文咧變成第二語言，咁樣咧嚟咧。用一代至兩代時間咧，提翻升嗰個英語水平。 喂，咁啊，呢個韓國瑜咧都喺高雄咁樣嗌，都叫啲人學英文，佢開呢個國際學校噶嘛？ 唔係，呢啲咧係佢去配合整個咧美國將來點樣去利用台灣呢笪土地，喺整個咧亞太泛太平洋區域，愛嚟咧作佢嘅一個咧終極部署啊嘛，咁佢保護咗佢咁多年，亦都咧同國民黨嘅關係咁多年嘅關係啊，咁咧係時候咧經過咧佢哋嘅副總統阿彭斯講解咗咧，大家都明啦，就係當年佢行錯咗步棋，企咗喺咧一個大嘅土地嘅中國土地裏邊，而咧放棄咗咧國民黨喺台灣。那個關係，但是仍然咧當佢係一個咧耳仔咁樣睇住，就係、是、養到今日就係咁樣用咯。咁人哋都係咧世界性去睇一樣嘢噶嘛，即係唔係睇十年、二十年，人哋又睇五十年、一百年啊嘛。咁你過去五十年佢戰略上，而家睇翻轉頭，當日咧用咁嘅方法，原來咧哦，原來靈幻不靈嘅。當你咧係脱離咗脫貧之後咧，去到進入我哋叫中產階級。個邊緣嘅時候咧，你跟住唔變嘅文化唔變，制度唔變，仍然係繼續用翻咧你哋中央集權，仍然係你哋咧嗰啲權貴咧控制曬整個經濟系統。咁何來有中產階級咧？何來冇中產階級又點？何來可以推行民主咧？ 嗱，其實嗰個啲人就話，因為你根本冇實行到真正嘅市場經濟啊嘛，自由經濟啊嘛，冇自由經濟之下，何來真正？即係唔靠政府而可以生存嘅中產階級咧，冇呢個真正嘅中產階級 ，independent 中產階級，何來民主政治咧？咁早幾年有人拗話，哦呢、這個鬼佬模式，佢睇呢個政治發展嘅模式咧，呢、這個 model 咧喺中國係應用唔上嘅，因為咧呢喺中國嘅中產階級咧，全部係依附政權，係既得利益者，係加入入。即係政府或國企或所謂民企嘅，全部記得利益者。既然有利益，點會同你爭取民主呢？啊，係咪呢個咁嘅道理呢？啊，因為呢啲國企或者係即係所謂民企，全部都係由國家支持。民企所謂民企，你信佢啦，佢唔係一定有某一派嘅人支持。得個民企，因為做民企咧，喺出國嚟香港或者去外國，借用香港嘅跳板外國係有個方便。 但係而家人哋識穿曬你啦，因為咧你係透過民企嘅裝身，實際上咧即係好似華為咁， 1% 咧係你任正非，99% 咧係嗰啲黨支部。 嗯。 啊，咁你所有嗰啲員工加入個支部裏邊係一個合同，只係工作合同嘅啫。但係咧寫成咧就好似咧你擁有個股權去分間公司咁。 嗯。 咁但係咧，你咁樣做法，人哋咧得閒同你做生意，唔理你咁多嘢嘅時候，咪冇所謂咯。到而家咧全方位出擊嘅時候，咪逐樣嘢抽曬你出嚟咯。 嗯。 咁即是話人哋唔係而家唔知嘅，不過一路唔出聲啫嘛。等你咧泥足深陷先啫嘛，係嘛？但係實在人哋咧個意識形態係知道噶嘛。咁第二樣嘢你要想人佢哋係用西方嘅市場經濟咧，係點樣去咧釋放你人民嗰個心智？有獨立同埋五四精神嗰種獨立嘅思想，獨立嘅精神同埋 德先生 自由嘅思想底下咧，去令到每個人發揮得最盡啊嘛，咁先至有咧成功地咧可以係一個咧全私人式嘅市場經濟啊嘛。但係我哋香中國咧就係喺你貧窮邊緣拉上嚟，去到而家咧每人9500元的 GDP per capita 的話呢，這個的增幅，當然你說40年的增幅是可以幾十倍，但是呢你不要忘記，這個呢就是大家由一窮二白上來的時候呢，東西呢由中央集權的效率高，是不是？但是去到這一下的時候呢，你要先富起來的人已經富起來了，而先富起來的人呢，不用問一下，全部都是你9000萬黨員或者是相關人士，係嘛？ 嗯。 咁呢啲相關人士咧，而家唔肯放啊嘛，唔肯放佢啲利益出嚟，同其他嗰13億國民分啊嘛。咁你先要企咗喺呢個十字路口咯。 嗯。 咁嗱，呢個十字路口，人哋外國已經做咗示範俾你睇啦。如果邊個唔能夠放棄呢一種方式嘅國家，過去40-50年咧，二戰之後到而家都係停滯不前。 嗯。 啊，就算有民主都停滯不前，你看菲律賓啊嗰啲有民主，佢都停滯不前啊，咁印尼啊嗰啲咁樣，係咪？就係要點樣嘅配套咧？就係話你要將嗰啲我哋話將所有啲權貴集團嗰啲唔好集中喺所有利益集中喺嗰啲權貴度，因為我俾曬你啊，你都係得嗰100個家族、1000個家族用啫嘛。但係如果你分曬俾13億嘅人民，可能裏邊有4億個 household， 每人咧用少少，咁呢個經濟就會起動。 同埋咧有個動力啊。嗱，美國嘅經濟嘅發展增長咧，係主要靠私人企業。OK， 個投資係靠私人企業。而佢成功地方咧，就係佢有知識產權嘅保障。OK， 係做得好好，唔妥就鬥告，法庭解決。OK。大家互告，告到大家都是很小心的。由於有知識產權的保護，我賺到的錢呢，即是你標記都賺很貴多，他可以再投資，就推動到他的經濟的增長。還有他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呢，是推動到是可以呢，是有很多的創意。Okay， 當然呢樣嘢而家又有人挑戰，話喂，如果真係咁，即係中共應該係唔完全唔掂嘅喎，五支冇理由係做到有啲嘢美國佬係驚嘅喎。呢個局部啫，係整體上啊，係美國個創意，其實香港個創意係比大陸勁好多倍。 哦，呢個你因為個土壤唔同嘛。 係啦， 即係你嘅土壤就係話，我哋教書嘅時候，我哋就會分析得到，就係咧。你香港係咁多年嚟咧，即係100年嚟係中西匯聚，咁你咧受兩邊嘅文化嗰個分途，你自動會咧睇嘅嘢咧係闊好多，亦都係咁樣，一路咧每一日你都喺度衝擊緊，因為咧你呢個香港到今日仍然咧係咧私人嘅全面開放嘅市場經濟啊嘛，即係你係日日都喺度賽跑嘅。咁咧，你輸咗你就咧冇鬧人，亦都唔會怨恨，只不過咧承認咧自己實力暫時未夠人啫。咁啊，再努力過咯，再充實過，再讀書。但係我哋有條件啊嘛，因為咧講到尾，全世界最好嘅文章啊，80%咧都係用英文寫嘅。咁呢啲文章咧唔係講你寫專欄嗰啲文章，呢啲文章全部係學術性 top academic journal。 嗰啲 research 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嘅底子咧，因為喺殖民地底下咧，我哋要學好啲英文啊，咁自然咧個底子睇起啲文章嚟咧就快人一步咯。亦都喺呢個方面咧，加強咗我哋咧嗰個條research 嗰個能力啦。咁雖然你話最近咧清華嗰啲話排喺全亞洲第一位啊嗰啲佢嘅排名，喂排名同佢裏邊嘅質素係完全唔同嘅喎，因為咧排名咧係咧計分啫嘛，其中一啲計分就係你請啲高手嚟幫你做 research， 但係嗰啲人咧佢喺度做 research 係掛你個名啊嘛，即使等於你當咧係一間企業，佢出三倍價錢多過美國嗰啲。大學的三倍價錢，咁你咪個個去掛佢個名去出 report， 咁佢啲分數攞高咗，佢就世界排名第一啦咁。但係佢呢個教授坐咗喺 Philadelphia， 用清華大學個名字出啫嘛。咁但係咧，佢從來都唔去清華大學教學嘅。咁對我哋中國世界排名第一嗰個清華大學，但係教唔教到我啲學生咧，都教唔到。所以有呢一個因素咧，佢底位唔夠。底位唔夠就係因為個制度令到你啲人唔諗嘢，因為我有任何嘢嗱，過去由貧窮去到而家中產邊緣咧，都係靠大佬，靠阿公嚇。咁當然得啦，因為咧咩都冇啊嘛，咩都冇咁啊，中央集團咩都話啊，我咁樣咧粗放式做就得噶啦。但係去到呢下咧，你話用個 GDP 嘅 measure， 你知唔知我哋犧牲幾大？冇環保，冇空氣，冇水源。什麼都污染了，然後呢所有的錢歸了邊，給了那些大袋袋了 權貴 那些權貴袋了之後呢，不是留在中國繼續發展經濟，而是唰一聲呢捲走了那些錢出去去外地，然後過著自己 老婆、仔女以及情婦都去了，主要是美家，主要是美家， 跟著自己就留守在這個大陸繼續刮所有啲咧直線嘅親屬啊，嗰啲咧全部咗攞曬外國 passport。嚴格嚟講，我哋講笑話咁講，原來中國係由外國人管治嘅。 點樣由外國人管治咧？我睇到啲人尤其是啲外國嘅人士唔係好明喎。 外國管治即係揸住 外國人啊， 揸住外國 passport 嘅中國人喺度管治緊咧。咁即係話你唔係真係請鬼佬嚟幫你管理間大公司，管理個國家。而係咧，你自己啲高官咧，用咗唔同嘅方法攞咗人哋外國嘅 passport， 然後又留守翻喺度咧管理個國家。咁你話你只腳係咪踩咗一半喺出邊咧？有咩嘢嘢咧刮咗嗰啲係咪即刻咧跟唔同渠道出咗去啊？ 但係咁喎， 咁你話習總係咪好興啊？ 但佢要隻眼開隻眼閉啊！ 係啊， 嗱，如果佢認真執行咧，係搞唔掂嘅。是全國癱瘓，因為中共政府咧係唔承認雙重國籍嘅，唔承認雙重國籍。但係咧，佢亦有非常之混亂嘅地方，因為外交部長咧呢、這個王毅曾經咁講過，有雙重國籍點啊？首先佢係中國人，咁啊，如果咁講嘅話咧，好多人咧拿住個美國護照、加拿大護照、澳洲護照，嗱加拿大承認雙重國籍嘅，美國係部分。澳洲我估係承認雙重國籍，如果有講錯，你哋糾正我嚇。我知道你哋又最中意糾正我，歡迎你哋糾正。OK， 啊，我唔會興嘅啊。咁啊，咁點啊？到底中國政府點樣對待呢啲人咧？佢當呢啲係中國國民 Chinese national。 如果要充公你啲錢嘅時候咧，就當你係中國人咯。係。如果咧你攞咗個諾貝爾獎咧，你就係中國人咯。 咁大部分都唔係噃。 咁你幾時先攞到個諾貝爾獎啊？咁啊，如果你有阿公去幫你嘅咧，千祈唔好揾我。係嘛？如果咧你好似話啊幫阿公做嘢，突然之間咧你好似波蘭嗰啲咁嘅 嗰、個華為前員工， 就即刻話我唔識你。 係 係嘛？ 仲華為公佈話我哋叫啲員工唔做呢啲嘢嘅。 係啊。咁你睇下人哋美國佬會唔會調轉噶嘛？人哋美國佬，你拉我一個類似嘅間諜，我都要救佢， 係盡一切努力， 係嘛？咁你先至人哋會喺為國家服務噶嘛？ 佢唔會唔認人啊，因為有一個咧入咗美國籍嘅大陸人啊，入咗美國籍噶啦，就去到伊朗咧就俾伊朗政府拉咗，就話佢做間諜，咁咧咁啲人就問中共外交部。 咁點啊？咁中外交部就答啦喎，你真係佢話哦，佢已經既然入咗美國，就咪美國人咯， 嗯、 即係唔係 Chinese， 即係唔係唔經嗰、那個，我唔知呢、這個呢位哥哥啊，呢、這個大陸人有冇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啊？到時蘇比伊朗老太話我唔係美國佬嚟噶，我係中國啊國籍啊，我國同你哋波斯國嚇係好友好噶。 係咁嗱，你同一件事，你問阿何志平咪知咯？ 嗯， 佢即刻答到你。 啊，咁啊，就唔幫咪唔幫咯，冇咯，冇得幫落去啊嘛，啊，嗱，我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好想問你， 嗯， 佢而家搞到咁興合合啦嚇，咁啊，關於送中呢個條例， 嗯 ，OK， 仲有一樣嘢就係關於咧，而家美國咧，即係最近啊，你睇到咧就係美國嘅鷹派係抬頭嘅， 嗯， 即係特朗普佢周邊嗰啲嗰班鷹派抬頭，而提出咧有啲。好犀利嘅論述 ，OK， 係、嗯、對中國不利嘅。 係 咁咧，就將中國咧，就同中國之間嗰個鬥爭咧，個競爭咧上升到咧係冷戰時代同前蘇聯嗰個鬥爭嘅。 嗯， 咁呢啲咧，我哋下一節我哋討論下。 好， 咁咧喺結束呢節之前咧，同樣係多謝我哋啲觀眾，你哋繼續支持我哋節目，將我哋嘅節目 share 出去。嗱、嗯，捐錢俾我哋啊，即係誒。10元少咗啲啦，即係捐多啲，好冇？最好100元啦嚇，咁誒繼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咁繼續收睇，咁我哋唞一陣翻嚟再傾過。 好， 呢個惠州粽咧，我哋引入咗4年到，係阿欣生咧就好中意食粽嘅，咁佢就發現咗呢只惠州粽，佢食咗10幾20年㗎啦。呢只惠州粽咧原本咧就喺惠州嗰度出產，嗰、那個老師傅咧係積70年嘅包粽嘅經驗。由嗰個包扎個配料，每樣嘢咧都考究到不得了嘅。其實咧，我啦、蕭定一啦、欣生啦，任何一個明星啦，好多明星啦、名人咧食過咧，都覺得咧佢係冇得比嘅。一食落嚇呢種咁好食嘅，即係咁樣樣嘅，咁驚訝嘅呢一個係4隻惠州粽，特價188元，再送10元嘅人超現金券。豪華套餐啦，248元，佢咧就有2隻惠州粽，1隻果蒸粽，1隻金華醉雞粽，特惠套裝2隻惠州粽，1隻醉雞金華火腿粽，1隻咧就係白雀茶金絲祖茸粽，即係1隻甜粽咧，成套咧就165元嘅啫。好啦，相同鮮味套餐呢、這個就冇惠州粽。仲一隻大嘅果蒸粽，一隻白雀茶金絲祖茸粽，118元啫。